为中国的科普事业做出了别人难以取代的巨大贡献。他又是如何超越病痛的躯体，超越时代的苦难，最终成就了自己？离开延安时，他知道眼前是一条漫长的路，他必须一个人去探探。没人能说得清，在战火纷飞的乱世，高士奇曾辗转过多少个地方，多少次被推向死亡的边缘。上世纪30年代末，为了给高士奇治病，党组织把他送进了香港最好的医院。然而他在这里的经历如同一场梦魇。 因为地下党的经费也很困难，不能按期的给交钱，所以那个医院呢就想把他赶出去，就知道说让高士奇疯了，是有精神病，我们不是不能收留他。有一次高士奇昏迷过去以后啊，病危了，要把他送到太平间去，结果正在这个时候呢才又苏醒过来了，所以他没有送成。 不幸而幸的是，我有种宽慰，是我在万分困境中从不灰心丧气。我的视觉有一种特觉，即所谓特异功能，眼睛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。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乐观，高士奇再次获得了生活的恩赐。1943年左右，他辗转来到广西桂林，在这里他开始了一段短暂的幸福生活。盟军服务处的食品研究所聘请他为所长和技术顾问，高士奇再次拾起了他的专业，用微生物学的知识来制作食品罐头。他兴致勃勃地搞起了酿制啤酒的实验。 我们用红糖和柚子皮代替啤酒花制成的啤酒，从颜色和气泡上都和买来的罐头啤酒相似，但是后来因为天气转热，酒都变酸了，终归不是酒。盟军派来的几个美国人，他们看了一下我们的设备，觉得非常满意。 在桂林，已经39岁的高士奇和一直照顾他的年轻女子谢艳辉结婚了。谢艳辉并没有留下照片，但据说是一个大眼睛的漂亮姑娘。生活上有了相扶持的伴侣，事业上也有了新的开始，一切都给高士奇带来了莫大的慰藉。然而身处乱世之中，岁月静好成为遥不可及的奢望。1944年，日本人将战火燃烧到了桂林，战火之中，人们纷纷开始举家逃难。高士奇和新婚仅仅3个月的妻子就此失散，从此天各一方。保姆把他们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，并把高士奇反锁在了房间里。因为无法行动，高士奇只能大喊求救，然而在全城的大撤离中没有人发现他。2-3天后，滴水未进的他已经困顿不堪，变得绝望。生活曾给予他无限美好，至亲的关爱与呵护，远大的理想和前程，此时已经变得遥不可及。他几乎命悬一线，他的人生真的会就此结束了吗？幸运的是，一位年轻的地下党员救了他。马宁，后来的福建省文联副主席，在大撤离中，他因为不放心来到了高士奇的家中。 听到有人了，有人敲门了，他立刻激动起来了，发出哦哦的声音。这样马宁呢就是奋力把那个门 门打开。 从死神手中逃脱的高士奇和马宁紧紧拥抱在一起，两个人都流下了眼泪。之后高士奇随着马宁夫妇来到边远乡村躲避战火，有时他们就在寺庙里住宿，仓促而慌乱。 当时他的脚呢抹着一个很大的血泡，他就把血泡处理，然后给抹上这个消毒的药膏。那个调药膏时呢用了一些菜油，那么弄好。他没有想到第二天一看呢，就是高士奇这个破的地方骨头都露出来了。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因为这个油很香，关帝庙里头的这个老鼠都往上来咬他。马宁先生太太告诉我，他说那天他眼泪水都哗哗流出来，可是他说他是这样坚强的一个人。 在抗战的年代，有很多人关心高士奇，他们被这个不幸的生活斗士执着乐观的精神所打动。即使求生是艰难的，高士奇依旧可以口述，由别人代笔进行创作，他仍是强有力的写作者。抗战胜利后，他的苦难没有结束，解放战争开始了。高士奇辗转苏州、上海等地，处境一直非常危险。因为共产党员的身份，他要改名换姓，保持机警。但这时发生了一件石破天惊的事。1946年7月，国民党在昆明暗杀了著名的民主斗士李公朴，他曾是高士奇走向科普创作的支持者和挚爱的朋友。高士奇回忆起他们曾经相聚的时光，那是在1938年年底，李公朴来到延安，高士奇请人准备了可口的饭菜，这在延安是非常珍贵的。当时李公朴曾无限关怀地说，你在延安我是放心的。好友的话语仿佛仍在耳畔回响，他的悲惨辞世令高士奇愤怒不已。在那一时期前后，他一路北疆，发表了许多痛斥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作品。在《我的原子也在爆炸了》这篇科学诗中，他怒吼着，魔鬼们禁止不住我们声浪的交响。 这样一个走路都不会走的人发出了战斗的呐喊，确实会感动很多很多的。 1948年，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，高士奇是在台湾度过的。在那里，他的心在日夜牵挂着战况，牵挂着战火中的同胞。他总是在深夜收听广播，去了解最新的战况。他心急如焚地盼望着党能够早日胜利，他早日回到故土。淮海战役后，战争的局势已经明朗，高士奇知道他回家的日子不远了。 经过了寒冬的人，他特别会珍爱这个春天的温暖。开国大典的时候他去参加了，而且当时他没有轮椅，是请人背着去的。 1949年春天，高士奇经香港回到北京，他亲眼目睹了一个崭新国家的诞生，为此他激动不已。已经漂泊多年、经历九死一生的他，在一个伟大的新时代里，该如何找到他的位置，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价值呢？新中国成立后，高士奇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。他自己说过，他不做官，不要钱，所以他并没有担任任何官职，受聘在文化部科普局工作。他热心于一切和科普有关的事， 1958年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由两家单位合并正式成立，他成为科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和顾问。当年他参加会议时的情景，许多人至今仍印象深刻。 他的秘书这么拉着他，两手拉着他，秘书往后退，拽着他，就这么拽着他，就使劲往前冲，所以他是很吃力，他就发出了哼哼的声音。我们一听到这个声音，我们就这样告诉起来了。 他如果说下午要参加会，从上午开始就不喝水，你免得上厕所很麻烦。 上世纪50年代，整个中国投入了一种火热的建设氛围之中，高士奇同样想去积极投身这个伟大的时代。我们在查找当时他留下的稿件时发现，这些稿件来自各种不同的笔记。他此时已经不能握笔写字，也无法清楚地说话，只能依靠模糊不清的口述，再由别人一点一点记录下他所说的内容。我们后来所见到的他的大量作品，都是在这样艰难情况下完成的。后来组织上为高士奇安排了秘书高养之，在以后的几十年里，高养之一直默默无闻地在高士奇背后做了许多的工作。有趣的是，在当时，虽然高士奇已经会英语、德语、法语三门外语，但他还要坚持学习俄语。 他的秘书都去报那个俄语培训班，他请秘书替他的名字也报上去。那俄语老师一看，你这个人连中国话都说不清楚，你还想学俄语，算了吧，就把他的名字刷掉了。那么他就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那个教俄语的节目，他就每天定时的听俄语，学习俄语节目。哎，居然他就是从广播里头学呢，比他秘书都学得快。他大概几个月之后呢，他就能看俄语的书报。 此时高士奇的心是焦急的。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，一些有识之士积极提倡科学小品文，意在开启民智。而今在这片饱经战火的国土上，顽强生存下来的人民要建设自己的国家，更加需要科学知识的给养。 大多数的中国劳动人民一向都没有机会踏进自然科学的大门，因而他们对于自然科学是陌生的。大多数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一向都是关在实验室里面埋头研究，与外界很少往来，因而他们对于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也是陌生的。 该如何在普通的民众和深奥的科学之间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呢？ 这时候他的科学小品呢，不再局限于细菌学、微生物学，它是能够为中国的这个新的建设方方面面来写作。他开始写作这些科学小品呢，有一些领域是他并不熟悉的，为了写这个呢，他要深入生活。比如说想炼钢，他就到了石景山钢铁厂，那个火热的炼钢炉前，他坐着他的轮椅到了那里。 对于一个曾受过严谨科学训练的人，高士奇明白，他必须如同海绵一样去吸收更多的知识。人们想象不到的是，他往往要为短短一篇文章下很多的功夫。他再次发挥了超乎常人的热情与毅力，去了很多地方，北至内蒙古的茫茫沙漠， 南至海南岛的热带雨林，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中国。他深入到普通百姓的生活，深入到生产的第一线。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到晚年，高士奇以口述的形式，由高仰之等人代笔，发表了大量的科普作品。他描绘自然的万物，比如土壤和水。他写地，写超声波。从原子到宇宙，从原始时代到现代，从微生物的王国到人类的世界，再到祖国建设的每一点成就，都出现在读者的眼前。往往他的一篇千字短文可以纵贯古今，四通八达。 我觉得很多学生物的人啊，可能啊最早入门都跟高士奇老先生写的这个科普的生物学的书，特别是细菌微生物啊这本书是有关的。反正我是这么走进这么科学的殿堂，所以呢我觉得他是像我们的启蒙老师一样，我特别感谢。 就是一个在普通人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事物，高士奇也能挖掘出无尽的知识与趣味。1954年，他的科学诗《我们的土壤妈妈》获得了全国儿童文学1等奖，他因为这个奖在全国开始闻名。那些别人看起来颇有些艰辛的创作过程，在高士奇的心里却是他生命中最宝贵的部分，点燃他生命的全部热情。1957年，原苏联把全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，高士奇一直关注了相关的新闻，这引发了他无尽的想象。在当时他就幻想着未来人们在太空中进行星际漫游的情景。上世纪60年代，人类的脚步不断征服太空甚至月球，他为这样的科技进步激动不已。科学的思维让他的眼光可以看得特别远，所以相比科学世界的美好，病痛的躯体所带来的不便也算不得什么吧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编辑张璐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怎样才能提高作文成绩？您有什么好办法吗？ 高爷爷，希望您能在少年报中给我们多写一些好人好事，让我们学习一下，祝您健康。 收到这样的信，高士奇总是很愉快，他总是尽可能地给孩子们回信，鼓励他们学好科学知识，向科学进军，不断攀登新的高峰。那时经常还会有很多热心的读者上门来看望他。 高士奇给我一个最深刻的印象，我认为他是永不怯步，总在往前走。 高士奇以自己的经历鼓舞着许多人，这成为他们生命中一种影响深远的鞭策的力量。 第一次拜访他，我就看到了一个就非常意志非常坚强的人。我当时给我一个感觉，就是说像他这样的人每天还写那么多的文章，那我是一个身体健全的人，我应该远远超过他才行，不然的话一天都不能懒惰，一懒惰就想起来这个这么个人还在写作，那我怎么可以偷懒。 在当时，高士奇频繁而密切地和这些年轻人保持着联系，其中自有深意。 虽然他后来以后瘫痪了，以别人的腿为腿，以别人的手为手进行写作，但是这种情怀是没有变的。他到老年的时候，他培养了很多科普作家，包括李宗浩啊、叶永烈啊。 叶永烈后来以科普作品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全国闻名，并转型为传记作家。李宗浩，急救专家，后来参与创办了北京急救中心，也出版了众多科普作品。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，在高士奇忙于各种事务的背后，除了有秘书的帮忙，也有一位无私的女性为他撑起了一个温暖的家。1961年，高士奇搬进了国家专门为他所建的二层小楼，一位老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上海女子，30多岁的金爱娣女士。金爱娣曾说，第一次遇见高士奇时，她看到他的眼睛是明亮的，脸庞上是一种近乎圣洁的光辉，他仰慕他，愿意嫁给他， 对他是尽心尽力的照料。我看他吃顿饭，那真是也非常耐心，包括那个西红柿都要烫好，然后把皮整个剥掉，然后他有专门给机器打成浆，然后用吸管用管子把它灌进来。 自从1961年结婚后，金爱娣全心全意地照顾着高士奇。一个年轻时爱漂亮、有着美丽歌喉的女子，此时已经完全顾不上她自己了。文革十年，高士奇的秘书、司机都被撤走，他和金爱娣相依为命。为了照顾高士奇，金爱娣自己得了重病，都没有在意。 他实际上是肚子疼，已经疼了一个月了。他一个月的时间里，白天黑夜一个人来照顾他。 因为剧烈的疼痛，金爱娣不得不住院接受手术治疗。然而他3天都没有苏醒过来，高士奇担心不已。 这时候高老就流眼泪了，啊，他说他要死了，我也不活了，啊，我就随他一起去了，啊。 3天之后，金爱娣终于苏醒过来，他看到高士奇的时候，对他说道：“以后我还会照顾你，我病好了就回去。”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实验室感染脑炎的那一年，高士奇23岁。当时医生曾断言，也许他只能再活5年。然而高士奇比任何人还要顽强地活了下来。他去过许多地方，结交了很多朋友，饱满并且充满热情地活着。70多岁时，他重新拿起笔，而在当时，他还有一个执着的心愿没有完成。 我能做的是有限的，我想做的是无穷的。从有生之年到依稀尚存，我等尽力使有限向无穷延伸。 1978年，高士奇因为严重的吸入性肺炎住进医院，但他依然坚持要去参加两会，因为这对他来讲是一个无比重要的时刻。 起先大夫们是反对的，北大医院的大夫们是反对的，后来高士奇一再要求和坚持，他们说那好吧，必须给你采取一个特殊措施啊，就是把他从病床上，在病房里把他整个用被子包裹起来，前面啊留下一点通气的地方。 在那个寒冷的天气里，已经73岁的高士奇裹着棉被被送上红旗车，然后车开到了人民大会堂的两会现场。在他的心中有一个盘桓了20多年的心愿，他终于等到文革结束才有机会实现这个心愿。 这些年来我坚持写作，埋头为青少年创作科学小品和诗歌，但因为受了疾病的限制，虽然经常不断的努力，收获并不大。因此我又觉悟到，单凭几个人的努力，成就终究是有限的。 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，一直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参加两会的高士奇，就想过向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提出建议，建立一支专业的科普写作队伍。1975年第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，高士奇曾让秘书给周总理写了一个条子，说道：“目前工农兵迫切需要科学技术的武装。”周总理现场念了上面的内容，说到高士奇同志的意见很好，然而在文革那个特殊的时代，这些意见无法得到落实。然而高士奇从未放弃希望，文革10年在扑朔迷离的政治环境中，他发表了一篇作品《生命进行曲》。他歌唱生命是一首永远唱不完的歌，他以科学的精神追溯生命的形成，以一种长远的眼光去看待短暂的苦难，这也许是他超越一切痛苦的原因。1978年，国家百废待兴，高士奇意识到这是一次重要的机会，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要执着地参加两会。为了唤醒民众对于科普事业的关心，1977年，高士奇曾参加首都科学家与青少年朋友见面的活动。众多一流的数理化专家在冰封十几年后第一次露面，高士奇还专门创作了一首诗，让科学技术为祖国贡献才华。在朗诵之后，现场观众掌声雷动。在当时，他还给叶剑英写信，希望国家重视科普工作，并提出了4条具体建议。1978年3月被称为科学的春天，全国科学大会召开，因为高士奇等人的建议，大会的报告中增加了开展科普工作的内容。在这之后，科普工作逐渐受到重视，科普 事业机构得到了恢复。1978年5月，肺炎刚刚康复的高士奇还千里迢迢奔赴上海，参加了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。这次会议推动了中国科普作协的成立。在这之后，正如高士奇一直所呼唤的一样，科学开始逐渐在中国大地上被尊重和复兴起来。1980年，高士奇由自己口述，请人写信给邓小平同志，希望建立中国科普创作和研究的专门机构。 在这个建议里面呢，他提出来呢，一方面要把全国优秀的中青年的科普作家选拔过来，集中起来进行创作；另外一方面，这个研究室要研究科普创作的规律。 那时的高士奇已经75岁了，都说人生七十古来稀，何况是这个不幸的病痛之躯。也许在内心的深处，他希望在自己故去以后，国家的科普事业依旧能够向上发展，完成他毕生最大的心愿，把科学交给人民。 因为我们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有好的土壤，有好的氛围，这就是说全民科学素质要能够得到提高，这样才能够造成一个更好的科学技术发展的这样一个环境。 高士奇当时的建议受到邓小平的批复，中国科普研究所因此而创立。在成立后的30多年里，他一方面组织科普写作和科普读物的出版，另一方面从事科普理论研究，比如进行全国公民的科学素质调查。 哪个方面公民这方面这素质比较缺乏啊，知识缺乏，然后我就组织专家来写这方面的，比如说转基因方面大家认识不一致，那我就加强。 在当今的社会，科技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，科普工作也比以往更具有重要的意义。当信息传播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与快速，面对巨量的信息爆炸，要辨别真假更需要科学的思维。 有些网上的这个不理性的这种争论，恰恰反映了我们对科学精神的这个缺失，要喝碱性的水呀，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七种营养素保你健康啊，还有什么某一种吃某一种东西包治百病啊，其实这些呢，都是跟科学原理最根本的精神是违背的。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，也许他们根本没有听过高士奇这个名字，但是高士奇一生所倡导的科学精神、科普事业，不应被人们遗忘。 我们每天都主动的或被动的要获取很多信息，那么在这些信息的海洋里面，如何让科学技术、让科学传播的东西，能够占据广大青少年的一部分视野，是我们从事科普工作的同志们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。 当年曾经读过高士奇作品的许多人，后来热爱上科学，走上了科学之路，成为中国在科技发展领域里的中坚力量。高士奇晚年时曾回忆说，对于自己被称为科学家、科普作家，他感到无上的光荣和自豪。在高士奇的回忆录里，对于自己的不幸从未发出悲叹，只有在一份并不出名的手稿里，我们发现了这样痛苦的诗句。这也许是一个更真实的他，一个从不愿在别人面前流露出脆弱的他。1999年，国际上把第3704号行星命名为高士奇星。曾经仰望星空的少年，终于